四，生词。打听。托运。不但而且。运。算。按照。价目表。搬。动。的话。超重。海运。为了。顾客。取。高速公路。包裹。国际。交流。大使馆。办公。